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天的一劇之本繼續有我馮傑，亦都有餃子施淑婷， 還 有有六姑何敏文。 大家好。 Hello， 那六姑今天選了一套經典的劇本跟我們一起分享一下。今次這個戲叫做夢幻劇 Dream Play， 是一個瑞典的劇作家史特林堡的作品，他亦是一個十分知名的瑞典的作家，我想亦都是在整個戲劇史上面一個十分重要的人物嚟嘅，无论系对于瑞典又好啦，对于喜剧啦，甚至佢嘅一啲作品，譬如系小说啊等等咧，咁亦都广为人知嘅。咁而今次嘅呢一个作品咧，《梦幻剧》咧，咁就系写于1901年嘅。其实呢一个戏咧，喺今次即系做节目之前咧，喺睇呢个剧本之前咧，其实我喺数年前咧都已经睇过一次噶啦，喺一个即系剧场入面睇过嘅。咁嗰阵咧，我系完全唔明白呢个戏究竟想做啲乜嘢嘅。咁令到我中场咧，亦都系有啲迷迷糊糊嘅。咁 都好正常嘅。 系啊，而今次喺睇翻呢个剧本之后咧，我就发现我个迷糊咧系不无道理嘅。因为睇剧本咧，睇文字咧，亦都系睇到我晕晕沌沌嘅，系好难入口。即系我觉得系好难入口嘅一个戏嚟嘅。大家睇嘅时候就会觉得哇，想点啊？啲嘢穿梭跳脱得好紧要。咁唔知道阿六姑同阿饺子，你哋对于呢个剧本又有啲咩嘅感觉啦？ 因为其实咧。我记得我读 APA 的时候第一年呢，好像有个学生导演咁就想找我做个短 piece 咁样啦。跟住呢我嗰陣时係完全唔知做乜嘢啦，跟住睇嗰个剧本想睇晒佢，但其实睇咗五分一就唉都唔知讲乜嘢嘅咁样。但我依家毕咗业啦，咁啊因为。 即个 short piece 系咪就係呢个戏呢， 就係、是。就係梦幻剧里面嘅其中一段仔啦，咁、就係、是、讲婚姻佢哋屋企啊咁嗰段啦。 即係证明唔关我事嘅。 係啦。 嘅观众呢都会系有迷糊嘅，就连读 APA 嘅都会觉得迷糊嘅。 但系毕咗业之后，即系我再睇翻咧，其实有另一番嘅感觉嘅，真系，即系唔知点解嘅，系唔知点解嘅。嗰阵时会觉得好难理解，但系真系再睇翻嘅时候咧，我好中意咯，我系好触动到嘅俾佢。咁其实佢个故事系好特别啦，同埋亦都系好难交代个故事先，因为佢真系好似佢个戏名咁样叫梦幻啦。咁咧成个故事你会觉得好唔合逻辑噶，好唔合逻辑。咁啊啲片段场景去场景好似冇连接啊，做嘅嘢发生嘅事啊，嗰个场景啊都好似喺梦里面见嘅嘢咁样嘅。咁对我嚟讲，而家我觉得系好有趣，同埋佢里面嘅对白啦，又或者佢要表达嘅嘢，其实同成个世界啊、宇宙观啊，其实系讲紧啲好大好深一啲好深嘅生活体验嚟嘅。其实 我都系读书。即系喺 APA 读书嘅时候睇嘅第一次，我好中意啊，因为咧，我最初中意咧系因为佢个形式啊，即系我哋成日讲戏剧啦，就系讲起承转合啊，即系跟住一个人啊嗰啲咁样。但系我觉得咧，喺呢啲方向之下，呢啲规则之下咧，总系可以有一啲唔同嘅。我好 appreciate 有啲人会尝试一啲唔同嘅方式嘅。咁而呢个戏好明显，佢就真系一个完全佢想打破呢啲嘢嘅。咁佢真系个结构上唔系一个即系跟住一个人咁样咧，嗰支好容易跟，好容易追嘅嗰啲剧。所以你如果追唔到咧，系好合理嘅，即系佢因为真系唔系想你容易追咁样嘅。尤其是佢一开始咧。佢建立嗰、那个咧，佢系即系用呢个梦幻剧啦，即系话一个梦咁样啦。咁我哋平时睇戏啦，你如果要交代梦境啦，好多时都系会光唔同咗啊，气氛唔同咗咁啦。但系佢咧就捉到一个梦嘅嗰种特质咧，系好特别嘅，即系。 我哋如果發夢，平時就係夢裡面咧，你會有一啲邏輯噶嘛。你發夢嘅時候，你覺得嗰啲邏輯係好好啱嘅，好係合理嘅。但係你一醒咗之後咧，你再諗翻嗰啲邏輯就，咦係完全唔合理嘅。咁但佢咧就捉得好好呢樣嘢，所以佢一開始咧已經係我哋見到就係一個城堡，然之後啲人就話：，呢個城堡咧最近又 高咗 幾寸咁樣。咁有啲人就哦係啊，因為咧有唔知可能有啲肥料啊呢排俾咗，所以佢高咗。咁佢喺裏面講啲人咧係好 make sense 咁樣，好有邏輯咁樣，覺得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咁但係就係呢一個特質咧，已經你見到佢真係捉得好準呢個夢嘅一樣嘢，呢個特質佢就擺咗喺度嘅時候，你一開波咧，你已經係知道呢個係一個夢咁樣，而佢做得好好，而呢一樣嘢咧，佢係成個戲咧貫穿咧，佢都不時有呢啲咁樣嘅嘢嘅。我記得佢中間有一度咧係講話教數學嘅，咁佢就話一乘一等於一啦，咁所以二乘二都應該係等於二，咁三乘三又等於三啊，即係咁佢係咁樣去嘅。咁你係佢就係呢一樣嘢捕捉得好好嘅。咁同埋咧我後嚟再睇嘅時候咧，就好似即係餃子話齋，其實佢個戲佢講嘅嘢咧，基本上咧就係史特林堡咧，佢將佢自己人生裡面嘅所有對呢、這個生活啊、人生啊、世界所有嘅佢嘅諗法咧，其實佢都放曬落去呢一個戲裡面嘅。咁所以呢個戲其實都係佢自己一個最中意嘅戲嚟嘅。然之後你諗翻點解佢會選擇咗一個夢嘅咁樣嘅形式去表達咧？其實有啲哲理啊，即係好似佛學成日會講咧，即係人生係好似夢幻泡影咁樣噶嘛。咁所以佢要講人生嘅叫咁大嘅嘢咧。咁佢就選擇咗係一個夢咁樣去講，而亦都係因為佢選擇咗呢個形式咧，佢可以將佢想要講嘅所有嘢咧，都可以擺曬落去貫穿曬成樣嘢。咁佢一開波佢自己咧，是有一段嘢係寫俾觀眾噶，已經係佢就話明咧，佢呢個戲咧，佢就係時間啊、空間都唔存在嘅，係一個全新嘅形式嚟嘅，係混合住記憶啦、經驗啦、幻想啦。荒謬同埋即興咁樣嘅，啲人物又係分裂啦，重疊又重疊咁樣，佢直情係咧就已經喺呢度咧講咗個戲嘅形式就係咁，唔係你一般睇緊嗰種噶啦，亦都因為佢選擇咗呢一個形式咧。是去表达去想表达嗰样嘢咧，你再睇翻转头嘅时候，佢成样嘢其实就系好圆满嘅嘢嚟嘅，其实同埋仲要系佢系喺1900几年写嘅剧本嚟噶嘛，即系喺百几年前嗰个时代，即系一个好大胆嘅尝试咯。咁我觉得你而家睇翻真系佢里面讲嘅嘢咧，同而家我哋对人生嘅好多嘅睇法咧，其实系都一样啊，冇。outdate 到嗰啲嘢，所以呢個戲我諗你可能會覺得好悶，或者睇唔落去，或者但係咧你睇過之後咧，你好難忘記呢一個戲咯。 我第一個睇完嘅感覺咧，就話哇好閃啊嗰樣嘢，即係閃得好緊要。佢所講嘅就係、是、可能係講人嘅生老病死啊，講究竟人係一樣咩嘢嚟嘅咧？可能係只不過係天神發嘅一場夢啊咁樣。咁哇嗰樣嘢係好閃嘅，但係我哋。自己身為一個人去生活緊喺呢個世界上面，我哋亦都可能會反思得到，喂，其實我哋依家生活嗰、那個生活係咩咧？呢個世界係乜嘢咧？人本身又係啲乜嘢咧？即係話呢啲咁哲學嘅嘢，就透過呢個戲咧，我相信大家如果睇完之後咧，會有一啲嘅領悟嘅。但係呢個戲啊，個內容係點樣咧？我哋轉頭翻嚟咧，再同大家慢慢講啦。 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日我哋会继续讲梦幻剧啦。呢个梦其实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其实咧，佢嘅设定咧就系一开始啦，就系有天神啊，因陀罗嘅女咧就想落去凡间去知道究竟人系乜嘢嚟嘅咧？咁样，然之后咧佢落到去凡间啦，见到好多嘅人同埋事嘅。首先见到第一个咧就系喺个花丛度见到个玻璃像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就话啊，有个军官困咗。我喺里边啊，我要 喺 个城堡入面嘅，而嗰个城堡又不断长高噶啦，咁样我想救里边嗰个囚犯咁样，咁原来佢系军官嚟嘅，咁样， 咁入咗去啦，跟住又救佢啦。 那个军官咧俾人困住，咁、那个女儿啦喺呢个剧本入面写阿恩陀洛个女就叫做女儿啦吓，咁、那个女儿就话啊你唔想走咩？你唔想要自由咩？咁、那个军官都犹豫嘅，咁啊觉得啊咁走出去点咧？即、就、系、是、对于自由呢方面，其实佢好似又唔系话好渴求噶。咁但系 自由都系好惨嘅啫，有另一啲嘅痛苦。 系啊，系啦、啊，咁就讲下个军官之前都有一啲嘅经历啊，觉得生命点样亏待佢啊，佢有啲咩唔圆满嘅嘢啊，咁样。咁然之后咧，话风一转咧，咁啊佢哋就出咗嚟噶啦。咁然之后咧，咁阿女儿咧就同埋另外一啲人咧又遇见咗啦，譬如有个开门口嘅、那个 老女人啦、 啊。系啦，咁同埋有啲海报员啊，等等等等啦。咁然之后咧就讲，阿军官咧其实佢系出咗嚟啦，喺个城堡入面，佢咧拿住扎玫瑰花，咁啊谂住咧迎娶咧一个女人嘅，咁就系、 是、 系叫做 Victoria 啦。咁而、這個、 芭蕾舞团嘅跳舞嘅女仔。 系啦，咁佢就话，一直喺呢段门后面嘅啦。咁佢一阵咧好快就会出嚟见我，咁我就会娶佢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喺个言语之间咧就讲到，其实呢个军官咧系已经等咗七年噶啦，咁样。咁但系佢一直都系问，Victoria 系咪？喺入面啦，有啲人就覆翻佢啦，系啊，佢喺入面啦，嗯，我知道佢好快就会出嚟见我噶啦，咁呢个 Victoria 就系佢理想之中嘅伴侣啦，咁但系佢一直喺度等啊等啊，亦都系冇出现嘅，咁喺个剧本入面好快咁样就讲到呢个军官就头发开始灰白啦，咁啊继续喺度等，直到佢变咗个老白啦，佢仍然喺度等紧，而呢个 Victoria 咧都系冇出现到嘅，咁而呢个时候咧个军官咧就决定喂。唔对到啦，咁不如咁啦，我搵个开锁佬嚟帮我开咗对门佢，咁我咪可以吓见到 Victoria 咯。咁呢个时候咧，咁佢就去搵个锁匠啦，咁最后搵咗个 玻璃匠 嚟开啊，咁是但啦，都系一样匠嘅啫。你嗱临帮我开咗对门啦。咁正当佢谂住开对门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个警察走出嚟，跟住就话：你唔可以开呢对门嘅，因为法律咧系禁止你咁样做噶。咁然之后咧，霎时间咧，咁啊军官就话：好，咁我哋一齐去搵律师啦，咁就一齐去睇下系咪真系有条咁嘅法律。咁然之后唔知点解咧，一转身咧，咁就有个律师咧就走咗出嚟啦，咁就同女儿去同埋军官咧，佢哋喺度交谈啦。 咁啊，律师咧嚟到同佢讲：，我唔得闲啦，因为我赶住去攞我个博士学位嘅冠冕啊。咁但系咧，咗一声去咗嗰个地方啦，跟住咧，但系又加冕失败。咁 人哋唔颁俾佢，唔知点解啦？ 唔知点解啦？跟住 好唔开心啦， 系啦，好唔开心。咁啊，女儿咧就同佢讲话：，咁我俾另一个冠冕你啊。跟住唔知。带咗个律师咧去咗一个岩洞咁样啦，跟住然之后话不如我哋结婚啦咁样， 系好突然噶啫。 跟住咧， 佢都系讲话，哎呀，唔通即系人世间即系冇啲开心嘅嘢嘅咩？即系个女儿喺度问，因为佢之前就睇咗好多唔开心嘅嘢啦。咁然之后就个律师同佢讲唔系噶，有爱啦，譬如系妻子啦、家庭啦等等咧，咁呢啲都系开心嘢嚟噶。咁个女儿就话，系啊，咁我想试下啦，咁不如我哋结婚啦。跟住佢哋就結咗婚啦， 跟住嘴不聲咧又去到佢哋屋企啦，應該係多年之後啦。咁嗰個 多唔多年㗎啦，佢係 應該已總之已經即係嘴不聲生咗個 B B 啦，佢哋已經跟住就有個女仆係咁開台都唔知黐，我要喺度黐紙片、黐紙片、黐，跟住 驚凍咁就 跟住阿女兒就話啊唞唔到氣啦，黐到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佢哋個環境應該係好差、好污糟、 好窮、 好窮嘅。即系女儿就会话啊，我好想冇得食都唔紧要啦，食啲唔好食嘅嘢都唔紧要啦。我觉得屋企要有啲花就会开心啲咁样。但系律师就话我哋冇钱啦。咁因为呢啲关系，其实佢哋成日为咗钱啦、贫穷啦，佢哋好多问题啦，亦都嗌交啦。咁又讲啊，我哋唔系话唔嗌交嘅咩？咁最后都系 因为啲好少嘅事情而嗌交啦。咁大家唔好忘记嗰个系天神嘅女嚟噶，佢要试即系体验一下人生，而喺过咗一啲咁差嘅生活之后咧，自己亦都好厌恶啊，觉得好辛苦啊。咁呢个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咧就杀出嚟啦，就系嗰个军官。军官就出翻嚟，佢话我考到个学位啦，依家不如我带你走啦咁样。咁啊，女儿话好啊好啊，你带我走啦。跟住佢哋就走咗啦。跟住走咗去边？ 走咗啊！佢哋好得意噶，佢嗰个处理咧系话军官嚟到啦，跟住然之后律师咧就打开门走咗嗰个空间咧，又系同一个空间，就系剩翻军官同埋女儿嘅。 但系其实咧喺个场景入面咧，佢哋霎时间咧即系可能有。啲嘅灯光啊等等嘅嘢转变，即系交代咗之后咧，佢哋去咗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咧叫做地狱。 咁入面呢有一个喺检疫师啊，跟住又见到好多人喺度即係受緊刑 啊，然之后喺言谈之间呢发现原来受苦啊受刑呢啲呢全部都系啲有钱人嚟㗎。咁然之后呢呢、这个时候呢就有个诗人啦、啊、咁就入咗嚟嘅。咁然之后呢喺呢个地獄嘅地方呢突然之间又嚟咗两个人啦。呢两个人呢就系、是、两个啱啱结婚嘅两夫妇咁样啦。咁佢哋本身就好似好开心，因为啱啱新婚嘛。咁点知新婚冇耐突然之间就嚟到呢个地獄嗰度啦。咁然之后呢呢、这个地獄入面嘅检疫官呢就系话，诶你哋要喺呢度住40日啦。咁然之后就话吓唔系嘛，呢度住40日。咁喺佢哋交谈入面呢，咁因为阿军官啊嗰啲喺度㗎嘛。咁就话咦呢、这个女人咪就系我一直喺度等緊嗰个维多利亚，就系 Victoria 嚟咗喎。咁但係依家 Victoria 呢就已经系嫁咗俾另外一个男人啦。咁佢就即系冇嘢啦，唔紧要啦，你开心就算啦咁样。跟住军官就话咁唔紧要啦，因为我考到个学位嘛，我依家可以教书啊，我依家好叻㗎啦咁样。咁我可以同人哋教啊，二乘二等于四啊咁样，我好叻㗎啦，可以教人哋。跟住下一场呢咁就突然之间转一声呢，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啦，佢哋离开咗个地獄呢，就去到一个好似俱乐部咁样嘅地方，好似开心啲㗎喎呢度嘅人。转头呢就讲到有个教师呢入咗嚟喎，咁就喺度上堂喎。咁而喺个教师上堂入面呢就有一班学生喺前面。咁而其中一个学生呢就係个军官啦。咁啊教师喺度教书嘅时候就问个军官，喂你知唔知道二乘二等于几多啊，即係大家记得啱啱上一场啊军官先至讲完，喂二乘二等于四，我之后呢可以不断咁样教好多嘅学生㗎啦，我依家有个学位㗎啦咁。咁但係呢一场佢变返学生之后呢俾个老师喺度问二乘二等于几多啊。咁佢话等于几多啊，唔知道喎，二十二系咪啊咁样。咁跟住就讲啊二乘二等于二啦，咁因为一乘一等于一嘛，二乘二梗系等于二啦，跟住三乘三咪等于三咯。咁然之后就发现咗其实佢好似纵使佢得到个学位，但係佢应该识嘅嘢佢又唔识喎。咁教师亦都话你要继续坐喺度啊，因为你未够成熟啊。 跟住呢喺个海嗰度呢又见到有个盲嘅人呢，咁个仔就走咗啦。跟住呢咁律师呢又突然之间出返嚟啦，嗌女儿要返去啊。 因为女儿同个律师系结咗婚，有个小朋友㗎嘛。咁但係女儿跟阿军官走咗佬嘛嗰阵。咁所以律师就走返出嚟，喂你要尽返你嘅责任先至得㗎噃。咁但係女儿就梗系唔制啦。话要翻翻去嗰个咁污糟邋遢又穷又冇啖好食嘅地方，咁我唔制啊，我唔去啊，咁佢又去咗另外一个地方啦， 去咗二岩洞啦，咁啊同阿诗人一齐嘅，咁啊阿诗人咧就作咗封为全人类写俾宇宙嘅主宰者嘅请愿信，咁啊佢希望神咧听到啲人嘅苦难啊，就希望咧啊呢个女儿可以递上去嘅。 其实中间有交代到佢哋喺个煤矿入面啊，咁啊见到一啲工人喺度做嘢好辛苦啊，咁但係有啲人喺度大鱼大肉喺度坐享其成啊，咁又都个女儿亦都同啲煤矿工人讲，就话啊你哋都可以做啲嘢去改进下自己嘅命运㗎嘛，咁但个律师呢嗰阵就同佢讲过嘅，就係话啊冇用㗎啦，佢哋要改进自己命运嗰啲人呢就全部都失败啦，咁啊一系有啲呢就入咗监狱，一系有啲呢就入咗疯人院，咁啊所以系冇用㗎，你要改变或者要去改变呢个咁嘅社会系冇用㗎咁样。咁然之后呢，咁当女儿其实经历咗呢度咁多嘅嘢之后呢，佢突然之间又转返去另外一个地方啦，又去返一个歌剧院嘅门外。咁呢个门口就係咩呢，就係头先又话有个女嘅即係开门者啦，同埋军官喺度攞一隻花諗住等开门等阿 Victoria 出嚟嗰个位。咁阿女儿喺呢个时候呢就返到嚟呢度。咁就话我哋依家准备开门㗎啦。咁 军官又其实变返后生咁样系继续。 係啦，佢又攞返啲玫瑰花出嚟又喺度等阿 Victoria 嚟啦，咁我要等佢啦，准备开门啦咁样。咁然之后阿诗人啊等等咁全部聚首一堂啦。咁呢个时候又杀出咗几个咩大学嘅 教育大臣啦、 啊，系啊，啲学院院长啊，医学、法学、哲学、神学啊，几个院长加埋个大学校长五个人一齐啊，咁佢哋开始喺度讲究竟入面系啲乜嘢咧，跟住倾下倾下嘅时候咧就开始闹交啦、打交啦，咁就女儿喺度分开佢哋啦，就话佢哋喂你哋即系无啦啦咁喺度打交咁样成何体统咧，咁啊点知就俾翻其他人话佢啦，就话佢喂佢哋系一啲学术权威嚟噶嘛，你做咩喺度话我哋有咩？ 咩唔啱啫？话佢喺度煽动紧啲年轻人去反抗权威啊！咁对门突然之间无啦就开咗啦， 玻璃窗打开咗。 咁开咗之后系见到啲咩咧？ 其实系冇嘢嘅咁样啊。咁啊，咁嗰几个院长咧就觉得俾人呃咗啦，咁就喺度指责阿女儿啦，跟住就话应该用石头打佢。咁啊，女儿咧就离开咗啦，咁梗系俾人打嘛。 因为佢就话佢知道个谜底啦，咁样个谜底已经其实同大家讲咗噶啦，咁但系大家唔明啊嘛。咁啊好啦，咁我带你哋去另外一个地方咧，我就话俾你哋听啦。咁呢个时候咧，阿律师又突然之间杀入。喂，你唔好唔记得你嘅责任喎，你个仔喊住嚟揾你，揾阿妈。咁啊，女儿呢个时候咧就话：哎呀，咁点算好咧？我又要同佢哋解释呢样嘢，但系个仔又揾紧我，哎呀，搞到我真系好啰啰挛啊！咁点算咧？咁啊，受到呢个良心嘅责备底下咧，咁啊，女儿就喺佢呢个解谜呢个天职同埋佢身为一个母亲嘅责任入面咧，咁佢啊最后就作咗个决定，咁就系话：好啦，我呢一刻咧就带你哋去讲呢个谜底先啦。咁呢个咧就系我嘅最重要嘅责任嚟嘅，咁呢个时候咧，佢哋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咧，咁啊主要就系阿女儿啦，同埋个诗人咧喺度讲究竟呢个所谓嘅谜底系啲乜嘢啦。 咁跟住咧，阿女儿咧就讲咗一段好大段、好大段系关于宇宙啊、生命啊、各样各样好长嘅诗啊，咁样 系啦，都系话世界本身系空无一物咁样啊，咁啊好多幻象啊、假想嘅梦境啊等等啊，咁好似讲到一啲人究竟系点样嚟嘅咧，咁其实人系啲乜嘢嚟嘅咧，真系好难明嘅一啲嘢嚟嘅，咁啊诗人好似明啦吓。 咁然之后咧，咁佢就拨去脚上面嘅尘。於是就翻翻上天空啦，咁啊，咁就一一同嗰啲人告别啦。咁嗰个会成长嘅城堡咧，佢就开始烧啦。跟住阿女儿就行入去啦，跟住然之后最后就有朵菊花咁样烧咗出嚟啦。咁样 同埋好紧要咧，系其实去到最尾咧，系差唔多每一个人咧，即出过啲角色咧，都会攞咗佢哋代表佢哋嘅嘢啦。咁其实都系摆落去烧咗佢噶。譬如个女门房有个披肩啦，就系承载住好多人讲俾佢听嘅嗰啲悲哀嘅故事啦。咁每一个咧都抌将自己嘅嗰样嘢咧，就系摆咗入去火里面，咁最后即系就烧晒，剩翻多朵菊花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今晚嘅一劇之本咧，会同大家讲史特林堡嘅经典劇作啊，写于1901年嘅《A Dream Play》梦幻劇嘅。啱啱大家听完我哋讲呢个故仔，系咪觉得好梦幻呢？有冇觉得咧？我哋唔知自己讲紧啲咩咧？其实我哋系好清楚咁样将成个故事嘅内容去脉去讲咗出嚟噶啦。而究竟点解嗰啲场口会跳嚟跳去啊？其实呢个咧系个编剧咧，佢真系咁样写嘅。咁好啦，咁呢个戏剧嘅手法都几特别，因为的确系好似打破咗我哋一直以嚟讲戏剧上面剧本要有起承转合。今次咧好多场口咁样跳嚟跳去咧，我系揾唔到起承转合噶。阿陆姑，你觉得呢个 其实你唔佢即系点样？佢系好松散咯，你可以话佢呢一样嘢，即系你唔可以话冇嘅。即系其实佢系跟住个女儿嘅，佢女儿下凡落嚟，佢想经历即系人世间嘅事情啦，了解呢个人生系乜嘢。然之后到最后佢嘅结论就系人都系好值得怜悯嘅，所以佢就带住呢一样嘢会上翻去天庭啦，就话将世人嘅呢一种嘅苦难啊，咁都系带上去。咁你唔可以话佢完全冇嘅，只不过佢系中间咧，佢走嗰条线。即是他不是完全单纯跟住个女仔，因为他有啲中间有啲场口直情个女仔只是一个旁观咁样好似见到。咁其实所以你又唔可以话佢冇，只不过佢系完全好松散，即系佢已经讲得好清楚，就系、是所有嘢系都冇規矩嘅，只係跟住一個人嘅意識嘅啫，就係、是、嗰個發夢嗰個人嘅意識。咁即係亦都即係好似我哋發夢咁樣啦，係咪？其實你要講翻個夢出嚟，其實好難嘅。我哋平時發夢，因為佢真係會轉噶嘛，突然間咦嗰頭咧就我就唔知去咗邊度。你一嘗試用好邏輯咁樣去講咧，你就好似講唔翻噶啦已經。咁但係唔代表你喺個夢裡面你冇嘢得著嘅喎。所以成個戲其實佢就係製造緊嗰樣嘢出嚟啫嘛，都係。 佢個邏輯唔係我哋而家所謂而家我哋講嘅邏輯，而係佢跟住佢個意識去咯。可能個女仔嗰個女兒，佢嗰刻佢就係覺得係啦，既然有人話結婚啦，咁不如我哋結婚啦，即係咪試下呢樣嘢啦？佢同律師講，既然你又處理咁多呢啲案件啦，即係離婚，即係話婚姻好多案件，你應該知道曬有咩地雷啦。咁我哋應該可以避過，咁我哋就試下啦咁樣。咁就已經跳咗去嗰個咁樣，咁其實係就係跟住個意識去咯，確實係即係你要捉得好準個女兒，佢嗰刻點解會跳到去嗰個位，或者點解會經歷嗰樣嘢咁，係好困難咯。所以我哋如果要追，係確實有啲難嘅，因為佢其實係有啲主觀嘅意識嚟噶嘛，而嗰樣嘢唔係一定觀眾會同佢一樣，嗰刻會諗咗同一樣嘢，但係喺佢嚟講，佢可以咁樣做噶嘛，因為佢係自由噶嘛，即係佢呢度話佢個意識係自由噶嘛。咁所以你只可以话佢本身佢唔系追求嗰样嘢咯，佢唔系追求要一个你好容易跟到佢嘅戏，你会追到佢嗰个一个事件点样系啦，佢唔系要紧呢样嘢，咁你就好难攞翻嗰样嘢去规限，然之后用去评论你究竟有冇跟到，因为佢人哋都系佢就系唔想做呢样嘢啊，某程度上。 其实呢个突破嘅地方就系佢真系好似一个梦啊，冇晒时间啊、空间嘅限制啊，跳嚟跳去啲人无啦啦出现啊咁样。咁呢个咁独特嘅写法，同其实我哋发梦好似咯，即系里边好多唔 logic 嘅情景，但系同时里边好多重要嘅信息喺里边，即系每个短 piece 每件事或者每个嘅说话，其实都蕴含一啲好重要嘅，即系我哋平时发梦就会有啲潜意识可能会提翻你一啲重要嘅信息。咁同时呢个故事里边亦都不断好多重要嘅人生哲学。咁反而我会有兴趣知道咧，咁我哋平时发梦，咁即系我嘅梦啦。咁究竟呢个故事嘅梦其实系边个嘅梦咧？系女儿嘅梦，系诗人嘅梦，定还是系史特林堡嘅梦咧？ 呢、這个其实佢就冇讲啊，佢都冇讲啊。其实可能系任何一个人都得噶、可能系任何一个人佢发到有个女仔下凡，然后咁样，即系佢冇特别规定啦。不过当然我成日都讲，即系一个剧，你一个编剧啦，一个剧作家，或者甚至任何艺术工作者啦，你到最后你嘅作品啦，其实你都系将自己有嘅嘢，其实系呈现晒出嚟，即系摊出嚟喺个台上面嘅啫。咁你作为一个编剧就更加明显啦，因为佢系将佢嘅思想即系化做文字咁样，就系摆咗入去个剧本度。咁所以里面有嘅嘢，当然全部其实都系史特林堡佢自己嘅一啲嘅諗法啦，佢嘅視野啊，佢對人生嘅嗰啲睇法啊，咁樣擺曬落嚟嘅。基本上你見到佢佢藉住呢個女兒所謂要經歷嘅人生啦，咁其實係愛情啦，我哋見一開始個軍官嗰個愛情啦，等極都等唔到啊，即係嗰種嘅苦啦，即係跟住婚姻啦嗰樣嘢啦，佢都講得幾得意嘅，佢話即係個律師咧就話你其實你買唔到花啫，其實你啲嘢只要整齊啲已經好好噶啦，跟住個女兒就話喂，咁你嗰啲咁污糟邋遢，但咁樣點得啊？即係一個就好介意污糟，一個就唔整齊，就係呢啲嘢咧就令到佢哋咧已經。即系大家都冇办法系承受对方啊，佢少少嘅啫，嗰段戏其实都唔系好长，咁但系就已经讲咗呢个婚姻嘅困难啦，大家咁跟住之后一路落啦，甚至我哋见到有话做嘢啦，咁佢话佢话有一个人我好开心我搵到份工啊，其实你搵到份工咪即系俾人奴役嘅啫，点解你咁开心嘅搵到份工？即系咁即系呢啲系佢嘅明显系史特林堡佢自己嘅对生活上面各方面嘅一啲嘅睇法，咁佢都全部摆咗入嚟呢一度。里面如果盛载嘅嘢系有几多，但你觉得有几好，其实就系反映咗嗰个编剧佢自己里面谂嘅嘢有几深厚，即系嗰个智慧有几多。咁如果我哋而家今日睇翻，就会觉得百几年啦，但系佢嘅嘢咧，其实而家都仲好重嘅，你会觉得佢讲嘅嘢。咁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啊，真系好佩服佢啦，即系佢可以将佢自己嘅人生嘅智慧咁，即系摆咗落嚟呢度。咁所以好多時都話，即係如果你要寫好嘅劇本，或者係做一個好嘅藝術家，都係你一定要充實自己咯。你裡面唔夠嘅話咧，你就算俾你諗到呢個形式啦，即係佢諗到你要用寫夢呢個形式，我要咁樣寫人生，但你寫唔到對每樣嘢嗰個咁獨有嘅睇法，嗰樣咁精準嘅睇法咧，你就冇辦法係寫到一個咁好，同埋咁經得起時間考驗嘅一個劇本。 咁亦都有人講過啦，史特林堡其實係著重係。表現自然主義同埋表現主義咁樣嘅，咁其實喺個劇本度，其實都好明顯啊！依、這個劇本係咪咧？ 其實都係嘅，即係因為 咩叫自然主義，咩叫做表現自然主義係咩嚟 嘅？係呢啲要慢慢 define。其實我諗係本身佢因為個戲咁樣寫啦，你就一定係每個。 片段都係好片段，同埋佢不斷咁樣轉換場景啊！你見咁嗰樣嘢咧，你一定要有某程度上嘅即係所謂表現主義，即係你唔可以兩個人，即係你唔係一間屋裏面就兩個人好實在咁樣就做曬成場戲，咁你就係好寫實咯。你會話咁，但係呢個佢本身就冇一個好實在嘅即係背景喺度啦。你即係見到佢每場戲都係好片段、好片段，同埋嗰啲戲其實唔係我哋所講嘅寫實噶嘛，即係大家講緊嘅嘢，即係二乘二就等於二咁，即係你其實裡面唔係一啲好寫實嘅嘢嘅時候，咁佢如果你要做呢個戲出嚟嘅時候，你一定係會比較容易啲咯。即係如果你有個表現嘅主義，即係嗰樣嘢本身虛虛地嘅，你都要用翻一啲咁樣去會容易啲呈現佢想要嗰樣嘢咯。 即 係 咩叫表現主義啫？都仲係搞唔清楚。 其實有少少似如果畫畫就係抽象派嘅畫咁樣咯。即係佢唔係話每個 detail 都係好細，即係好真實咯。即係你會諗就係而家有啲戲佢係可能冇乜 setting 嘅，可能只係一啲好簡單嘅一條可能一個光，佢就係代表咗一啲嘢嘅。咁而係你要靠你嘅想像去豐富佢，去明白佢嗰、那個。虛同埋實之間嘅嗰樣嘢，佢自己去建構嘅，即係要擺啲嘢入去，你自己都要。咁我覺得嗰佢係抽咗一個精髓出嚟，應該咁講，佢係抽咗一啲精髓，然之後佢將嗰樣嘢咧係去表現出嚟咯，而唔係好寫實嘅嗰、那個咁樣嘅處理。 即係好似頭先佢個劇本裏面某啲好多好多角色噶嘛， 係啊， 即係有啲無啦啦彈出嚟嘅角色，佢哋個身份其實唔立体嘅，唔似一个真实嘅人嘅，即系佢哋好似系一个符号咁样去代表住某啲嘢咁样去出现喺个戏里边嘅。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劇之本。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我記得喺戲入面有兩個角色嘅，就係一對夫婦嚟嘅。咁佢哋本身就話：我哋好開心啊，好幸福啊咁樣。咁但係佢哋幾句之後咧，佢哋就話決定一齊去死啦。佢就話因為幸福咧就係唔長久嘅，咁啊好即係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會有痛苦啊，有其他嘅嘢啊。咁、那個男嘅就話去死，跟住個女就話：哦好啦，咁我同你一齊去死啦。咁跟住佢哋就一齊離開咗啦。即係入面就會有一啲即係可能個篇幅好短嘅，有兩個角色突然之間走出嚟講。几句嘅啫，咁就去表达咗一啲嘅意思。咁呢啲意思可能系编剧佢对于人生嘅一啲嘅睇法，佢觉得幸福系乜嘢啊，爱情系乜嘢等等。咁而佢将呢啲好碎好碎嘅嘢，不断咁样审咗落去呢一个戏入面，穿插喺唔同嘅场口入面去表达出嚟。咁所以喺睇嘅时候就会觉得系好琐碎咯，有好多嘢好琐碎咯。咁而点样将呢件事可以串连埋一齐呢？即系梦呢样嘢系咪就已经足够呢？就因为系梦，所以可以乱咁跳嚟跳去，可以啲嘢乱咁弹出嚟，系咪就系咁样呢？ 自己会觉得佢系嘅，好难去归纳到其实佢成个戏系讲紧啲乜嘢。但系如果再讲大啲，因为其实佢讲嘅嘢好大嘅，其实佢就系讲紧人生咯。咁人生包含嘅嘢有好多，咁变咗即係佢唔係就住一个命题去讲嘛，佢係讲緊好多好多嘅命题，人生包含嘅所有事情。所以我又唔会觉得係好散乱，反而我觉得佢我会形容係包罗万有，又或者是很丰富咯。 其实它是很聚的，它的形式呢是很松散的好似。但是它讲的命题呢其实是很聚的。因为它一开始已经讲就是讲人生那个苦痛咯，苦难每个人都是值得怜悯。其实它这个主题呢它是捉得很紧的。你见它每一段其实它都是 導向同一個嘅命題嘅。而家只不過純粹係佢係選擇咗用呢個形式去講呢個故事，係呢個佢嘅選擇。而我自己覺得喺佢個立場嚟講咧，佢呢個選擇咧係好出色嘅，其實真係。 即係譬如教育大神啊，嗰場就好明顯係講緊唔同嘅神學啊、哲學、法律佢哋嗰之間嘅衝突矛盾啊，跟住又好似你頭先講話佢哋甜蜜夫妻咁，其實嗰啲經歷嘅甜蜜好短暫，即係佢真係 基本上佢係全方位㗎啦，即係包含曬即係人生裡面所有嘅你會經歷或者接觸到嘅問題，然之後佢喺每一個位去pinpoint到嗰個嘅悲哀喺邊度，嗰啲嘅你會受苦難嘅位所謂喺邊度，因為佢個命題本身就係要咁樣，因為佢一開始就已經話個女兒話點解嗰度啲聲音咧，佢話點解傳出嚟咧，全部都係咁悲慘嘅咁樣，係佢咁樣開始啊，因為佢就話我想去睇下究竟係咩事咧，嗰度究竟係咩事，係咁樣而佢落入呢個人間噶嘛，其實係，咁所以佢。你睇個戲咧，你只可以諗就係話，當佢呢個編劇，佢有呢個諗法，佢想去講呢個人生嘅呢個命題啦，就係話人生好悲哀嘅，每一個人都值得去憐憫。佢就係想講呢個命題，然之後佢點樣去講呢？當然你好多形式嘅，你可以寫一個戲就係寫兩公婆咁，你都可以可能表達到某啲嘢。咁但係喺佢，你會明白到就係佢嘅思想裡面咧，佢其實都幾哲學噶啦，已經即係你睇到。咁佢係對於佢身邊亦都有講啦，詩點解係佢有個詩人呢個角色，就因為詩係好似真實，但又唔係真實，但佢比真實更真實啊！佢講嗰樣嘢其實同夢亦都係有啲似嘅。咁所以咧，你睇到佢嘅思想咧，某程度上唔係我哋一個普通人咁樣平時面對呢啲柴米油鹽，淨係諗呢啲嘢，佢已經係有佢多咗啲嘅嘢噶啦。咁佢喺佢嘅角度，佢要去寫呢樣嘢嘅時候，咁佢選擇咗係呢個就係啦。既然人生係好似夢幻咁樣，即係如果你去到呢個宗教嘅層面或者嘅時候，咁佢用呢一個形式，佢選擇去用呢個形式嘗試去講呢個故事。咁呢個就係佢自己嘅一個實驗啦，或者係一個嘗試嚟嘅。喺呢個角度去睇咧，咁其實你就會好好欣賞佢，即係由做到呢一個決定，同埋做咗出咗嚟呢個嘅即係作品，因為。如果你都係諗住誒我寫翻一個起承轉合嘅正正經經嘅階構劇，咁佢唔係冇寫到噶嘛？即係佢哋見到佢之前佢嘅作品都有好多係即係喺正路啲嘅作品，咁但係你去到某一個位咧，你作為一個藝術家，佢有佢咁樣嘅諗法，而佢願意嘗試去咁樣去做一個咁樣嘅作品，佢我諗我亦都深信佢係知道好多人唔係咁容易接受嘅，所以佢先會之前寫咗嗰段説話，就係俾觀眾睇嘅，解釋佢呢個劇係咁樣嘅。但呢一樣嘢係重要咯，我覺得即係佢有咁樣嘅魄力，亦都有咁樣嘅勇氣去做，而佢做出嚟嘅成品咧，我覺得係好好嘅。其實真係即係你話我哋用一個咩角度去覺得啊係悶喎，即係有陣時我睇到中間尾段咧，都有陣時有啲位都會覺得悶嘅。咁但係我哋覺得悶咧，唔代表個作品一定係唔好嘅，即係只不過可能我哋冇夠擺得心機入去，即係了解嗰樣嘢。即係有陣時，所以我哋睇一個作品。佢好定唔好咧，都要系唔可以纯粹从自己嘅个人喜好，有阵时都咁，你要谂下佢个编剧系想做呢样嘢，而佢做咗出嚟系咁样，咁呢样嘢应该系符合佢想做嘅嘢，咁其实佢就已经系喺呢个角度，佢已经是一个好嘅作品，只不过系你作为观众系咪我嘅口味咧？咁啊，呢樣嘢就好個人㗎啦，真係有啲人可能真係完全唔明。如果你後生啲或者你再睇嘅時候，你根本未有嗰啲感受，你直情可能完全唔明。亦都可能有啲人淨係鍾意佢好嗰種夢嘅感覺，已經好鍾意，亦都未必係因為中間佢講嘅所有嘢。咁呢個係即係藝術嘅嘢，就係變咗呢個就有個主觀嘅感覺喺度。 我覺得就係觀眾去睇嘅時候，你係真係需要一啲嘅時間啦，即係慢慢去睇，慢慢去一步一步認識呢個戲。你哋兩位就係演員啊、編劇啊，即係都有涉獵得到，攞住呢個劇本，其實個感覺會唔會同一個即係由觀眾嘅角度去睇，其實會唔同嘅咧？ 嗱，如果你接咗一個戲，我要做其中一個角色啦，咁樣嘅切入點去睇咧，當然會有啲唔同啦，因為我要諗。 我點樣演呢，或者有陣時我都曾經一個位諗過，即係你個女兒其實幾難演喎，因為佢呢即係個軍官可能同律師喺度傾緊偈，但佢又唔知係咪當你係唔喺度，你係點樣去睇剔嗰樣嘢，你佢又冇參與㗎喎。咁係點樣呢，咁其實我諗呢演出上嚟講呢，如果真係要演出呢，呢個戲係難嘅。咁但係如果你接咗之後呢，你就真係要喺自己個位置裏面呢再理解係點樣，因為個難咧係在於我哋頭先講，佢唔係一個好寫實嘅戲嘛，所以有陣時可能有啲位其實你真係唔需要其實我係扮聽，即係唔需要好 involve 都未定嘅，即係佢可能需要緊嘅係一個虛少少嘅，即係你唔需要寫曬個角色自傳，可能你唔需要嘅，佢只係代表緊一啲我就係求愛情嘅人咯，我就係等，我就可能暗戀嘅人，但係一直都係等唔到嘅，即係佢未必你需要建立佢同維多利亞究竟之間有啲咩，即係好實在嘅一個故事。 即係唔使咁立體去 研究 呢個角色。 你未必需要嘅，但係你要捉到嘅就係嗰種愛情嗰種嘅你對愛情嗰種期待，而不斷失落，即係你要捉到呢啲心情咯。即係咁可能就已經夠演㗎啦，可能。 我諗其實如果要演呢個戲，我覺得捉返史特林堡嗰個歷史或者佢當時嘅狀態，因為其實呢都有人講過佢嘅戲其實係心理劇，即係其實係好反映緊佢自己裏面嘅心理素質啊，或者佢嘅諗法啊，佢嘅經歷啊等等嘅嘢。咁所以其實呢基本上佢嘅所有角色其實都好大機會係佢嚟嘅。佢嘅意識、佢嘅狀態，咁所以咧，我覺得會花好多功夫去了解依個作者生平啊，或者感受啊，係重要。然之後去再去揾佢嗰啲角色嘅狀態啊，咁樣我會咁樣睇咯。但係當然，如果就咁睇個劇本咧，我就會as a普通觀眾咁樣去 dab 個戲咯。咁喺Deb 嘅過程係要耐性咯，我覺得佢嘅戲係。 咁今日咧，我哋嘅一劇之本嘅節目咧，就同大家一齊討論咗史特林堡嘅夢幻劇啊，《A Dream Play》。咁大家咧都可以嘗試去圖書館啊，或者去書局咧，揾呢本劇本翻嚟慢慢細閱一下，咁啊睇下大家咧對於呢個夢幻劇嘅印象係點，或者會唔會喺聽完我哋節目之後咧，對佢嘅認識又更加深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見啦， 拜拜。 一劇之本，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